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棒耳边， 7.6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，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三年磨一出好戏，著名演员黄渤终于也开始跨界当导演了。2018年8月10日，黄渤自导自演的电影《一出好戏》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。虽说在质量和完成度方面见仁见智，但是只要看过影片的观众，应该很容易会达成这样一个共识：一出好戏是有追求的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殷超。黄金强档单元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国产影片《一出好戏》。黄渤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：这个时代不会阻止你闪耀，但你也覆盖不了别人的光芒。这句话套用在吴京、徐峥、赵薇等新晋导演们的身上异常合适，因为他们的光芒已经开始闪耀，没有谁能够阻挡。演而优则导，这已经成为电影界演技派演员纷纷转型的共识。作为50亿票房男演员的黄渤自然不会甘于人后。一出好戏这部影片由黄渤、王宝强、舒淇、张艺兴、于和伟、王迅联袂主演。当30多个现代社会的文明人被放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上，共同面对未知的全新旅程时，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这个命题很像是一个硬币，有正反面，反面画着千种恶，正面写着万种善。你选择相信什么样的人性，你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。很显然，黄渤最后选择了硬币的正面。这部影片最终获得了13.53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，相当亮眼。那么，这出戏到底唱得如何呢？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分享。 流行、时尚，电影院线说了算。 话题、谈资，电影票房说了算。 热门佳作，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，再铸辉煌。黄金强大。 马进欠下债务，与远房表弟小星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。他习惯性的买彩票，企图一夜暴富，还暗恋着自己的同事珊珊。一天，公司全体员工出海团建，途中马进收到了彩票中头奖的信息，6000万。就在马进狂喜自己翻身的日子终于到来之际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滔天巨浪打破了一切。原来， 一颗外太空的陨石受到撞击后改变行进路线，对地球产生了影响。公司团建租来的冲浪鸭陆海两用车旋转着失去了方向，被洋流裹挟着飘向远方。马进醒来时，看到同事们疏散到荒岛礁石上，他赶紧打开包，幸好书还在，夹在里面的彩票也安然无恙。很快，大家就发现荒岛上既没有手机信号，也没有出路，而马进此刻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。彩票的兑奖期只有90天，如果不能及时回去，6000万就泡汤了。当过兵的司机兼导游小王发挥野外生存的经验，带领大家找到了一些可以果腹的野果和淡水。他将摘来的果子分给大家食用，谁知几个不做事的公司高管还嫌果子难吃。 我把山东西泡过了，不许吃， 不干活就别吃了。 小王生气地跑了过去，一脚踢飞了于总手上的果子。 你干嘛啊？ 你给我道歉， 你今天必须给我道歉。 我跟你道歉？你叫于总是吧？ 啊， 你叫张总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什么这个总那个总，在这什么都不好使，想吃就自己干，你管你们个臭毛病啊，好意思吃？你脸呢？ 保安，过来， 保安，过来。 不是你保安，保安在叫唤啥玩意儿？叫唤呢？啊？我叫赵天龙，人说的对，在这儿没人惯着你们。 臭保安， 保安怎么的？ 哎，别，听我说。 公司团建请来指导的专家史教授听到这儿，赶紧过来劝架。 是不是以前被别人伺候惯了？你说你们有胳膊有腿的，不能自己动吗？哎， 各位，好了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大家要团结嘛！啊， 说的对，要吃就自己干。 珊珊的一句话让史教授很是尴尬。就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，小王又发话了。 我刚才摘果的时候发现一个洞，你们谁要是愿意陪着张总，就在等着淋着吧。 除了几个高管和张总，其他人都跟着小王赶在夜幕降临前进了山洞，点上一堆柴火，让人体感到了久违的暖意。这时大家提议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领导这批幸存者，不用问，小王自然当选。不过马进可不想在这儿度过余生，他想的是如何尽快回去。于是他利用每天捕鱼的时间去勘察地形，只是一直一无所获。时间一天天过去了，急躁不安的马进越来越没心思捕鱼了。这一天看着马进又没捕来几条鱼，小王生气地冲了过去。 搁别人要的脸，空手回来饿着肚子睡，又来一个啊。 哎，哥，你去哪儿了呀？ 我这四周都转了，到处都 有规矩吗？ 看这个岛 啊，咱看看还得从哪来从哪走，还得从哪走。 你们看看，一个一个都这样，我这工作还怎么干？ 你说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三点， 一个是 食物，一个水，一个信心。 我说你 有没有这三点？不，小王，你抽什么风？我在说正事儿呢。 小王，我看这个规矩该立一下了。把小子给我去了。 别吵了，先吃点东西吧。 珊珊把食物递给了马进，结果被小王一棍子给打翻了。 谁让你给他饭吃的？ 你干嘛呀？ 你再指他一下，我看。 啊、哦！哥，你怎么打人呢？ 滚！ 我去！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，马进根本就不是小王的对手，很快被摁倒在地。 以后这种害群之马就得踢出去。 这样一折腾，更坚定了马进离开小岛的决心。临走前，马进拿着彩票向前来劝阻他的珊珊发出豪言壮语，如果没死一定开着3层游艇来接他。就这样，马进和小星坐上筏子向海平线划去，划了一天一夜什么都没看到，船却要沉了，二人无奈之下只得又回到小岛。这自然免不了又被大家嘲讽一番，为了拉拢失落的马进，张总找到了他。 哼，6000万，咣当，砸脑袋上了，还没等高兴呢，刚哈哈两声，眨眼没了。这种感受，别人不懂，我懂。 你可不是懂吗？你那6亿呢，我这最多也就叫个头破血流，你那才叫粉身碎骨呢。 所以啊，我比你更想走。 怎么走？ 第一，合作，找一流的人合作。 那第二呢？ 别急。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 第二，别急，要懂得时机的重要性。走吧。 哎，你有办法能离开这儿？ 别急嘛，时机是可以创造的。打鱼去。还有啊，今天晚上我怎么说你怎么做啊。 当晚当大家在山洞里分享马进捕来的鲜鱼时，张总说话了。 能让你们活着就不错了，哪那么多意见啊，是吧？ 让你说话了吧， 你让他说。 我就说啊，这都有口吃的了还要什么脸啊。啊，来，别客气，吃吃吃吃。干嘛干嘛这么奇怪的看着我呀？之前我们在公司的时候是这样的吗？同事朋友互相帮助，彼此温暖，不是吗？现在呢？怎么今天就成这样了？啊，这两天啊我就一直在想，这个灾难到底是什么？是那个巨浪吗？我觉得不是， 是巨浪之后的现在，世界毁灭了，我们是人类的幸存者，但同时我们也可能是新人类的开创者。我们怎么活呀？再活回树上去？ 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 我相信在座的多数人跟我一样做不到，因为我们是人，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人类文明和作为人的尊严和体面，我们不能就此轻浮掉。 马进听到这儿带头鼓掌。 好。哎，饥寒风骨不弃，贫贱气节不移。张总， 好。 听到史教授这么说，小王站了起来。 哎呀，我听着都觉得有道理，太有道理。人一听就是文化人，有脑子。可是我也在想，你说我们现在就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们说脑子重要呢还是肚子更重要？谁能告诉我？史教授，你说呢？ 小王用力挥手打掉史教授手上的烤鱼。 赶紧放什么光，我就问你，你的饭店吃不吃？ 老张，你要是愿意去死，你可以马上就滚，没人拦着你。 我只想说，如果在座的有哪位不苟同现在的活法，我们可以一起离开。 不少人举起了手，准备跟着张总走。 好，想跟着张总走的欢迎随时去送死啊。 对对对，走走走走走。 过河拆桥，一群白眼狼等着。 干什么去？还真走啊。 这时马进悄悄走到小星身边。 走，一块儿走。 我不走 啊。你也要走啊？ 啊，我没有。 行，你要去我陪着你。 滚滚滚滚。 我没有。 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滚。 几个人跟着张总在黑夜中穿过树林，越过小河，很快前方出现半艘远洋货轮，像小山一样倒扣在海滩之上。有了能住的地方，大家立刻欢呼雀跃起来。货舱里物资丰富，葡萄酒、打火机等应有尽有，油箱里还存储着满满的柴油，用来发电生火绝对可以用上好多年。有了落脚之地的马进，除了时不时地向珊珊送鱼、送食物、送肥皂表达关心之外，还惦记着张总什么时候会带着他们离开这里。只可惜张总只是想利用他拉人过来，并不是真的想带他离开这里。马进一气之下离开张总，和小星找到了一处山洞住了下来。兑奖的最后一天终于来到，马进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。也许是老天有眼，一场大雨夹杂着海鱼落了下来。等到雨停，山洞周围的海鱼堆积如山， 这让马进又有了活下去的动力，他要报仇。马进开始自己的计划，用鱼换所有岛上不能再生的资源，比如手机、线缆等等，然后就是趁着小王缺食物的时候，派小星去挑拨小王和张总的关系。小王果真中计，去找张总借鱼，当然没有任何收获，双方一言不合打成一团，一场混战从白天打到晚上。在小树林里观察许久的马进认为时机已到，让小星打开了探照灯和扩音喇叭。 打呀，接着打呀，打呀，来，我给你们照亮了，你们接着打。 你们想打， 想打， 我们要活呀， 我们得活着呀。 对，那就接着打呀，多打死几个鱼就够吃了，打呀，听着干嘛，打呀。岛上的资源大家都很清楚，就这么耗下去的话，等待着我们的结局只有四个字，坐 坐坐吃山空， 坐以待毙。是，这次灾难可能淹没了大片的陆地，但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海拔四五千的青藏高原也淹没了。所以我们的希望不在这儿，我们的希望在哪儿啊？我们的希望在能够让我们永久生存下去的真正的陆地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找到它。 什么真正的陆地？ 哎，行了吧，拿一破灯泡糊弄谁呀？ 我没听清楚。 你难道让大家跟你一起划那破房子出去找死吗？ 说什么呢？ 哎呀，哎呀，疼！ 疼啊！ 哎呀， 疼就对了，把伤口捂住就不疼了吗？我不明白，我们就在这里活个三五十年，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？ 活着，活着就是希望。 那要看什么是活着，什么是希望。 小星突然把灯关了，大家又陷入一片黑暗之中。 是像这样吗？永远都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明天是什么吗？那什么是希望啊？希望，希望就是你们未曾想到过的，灯会再亮，喇叭会再叫，机器会再运转。但就在刚才那一刻，你们都看见了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的努力啊！不去尝试，怎么就知道我们找不到属于我们自己光明的彼岸？你们想永远待在黑暗里吗？你们想见到光明吗？ 想 吗？ 小星再次打开灯，大家好像真的看到了希望。 齐心协力去寻找属于我们的新大陆。一次没找到，我们就找十次；一年没找到，我们就去找十年。 一起寻找新大陆。 就这样，大家一切从分享开始，分享船舱，分享鱼。马进俨然成了新的领袖，小星还充分利用自己的技能给船舱通上电。马进曾经组织人手砍树造筏，小星则开发出电瓶、电鱼，大大提高收成，一切都迈向正轨。马进和珊珊的感情也有了长足的进步。这一天，马进正沉浸在自己成功的喜悦之时，他和小王还有小星听到夜空中又出现奇怪的声音。马进之前在一天天数着兑奖日期的时候就注意到，这个声音每隔12天会出现一次。于是，三个人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跑上了最高处，一个临海的悬崖。只见黑漆漆的海面上，一艘游轮发出五光十色的霓虹。而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汽笛声，这说明外面的世界还存在。小王激动地大喊大叫，像疯了一样沿着悬崖边向游轮追去，转眼就跑没了踪影。马进和小星却高兴不起来，离开了这里就会重新回到社会底层。 得失之间让小星失去了理智，于是他出了一个主意，和马进回到货轮后告诉大家小王想家心切疯了，一直说有大船来接大家的事情是假的，二人一唱一和之下大家都信了。可是让马进意想不到的是，小星开始变得变本加厉，把目光盯上了张总，通过要挟张总删了他手机里女儿唱歌的视频，迫使张总将自己的产业全部转让给了小新和马进。得到张进的签字画押后，小新开心地向马进炫耀着：“ 哥，咱们这次真的发了！”“ 你发昏呢你！” 马进上去就给了小新一巴掌：“ 你想在牢里边待一辈子？ 咱们的命不都是捡回来的吗？不拼一次，咱回去。”一切可就都回去了，哥。发电机过几天就会没电，渔网也会不见的。 你要干什么？你想他们可就都完了。 他们不完，咱们就完了。 不能永远当穷人，这是你教我的，哥。 看到小星变成这个样子，迫使马进下定决心一定要说出真相。于是他和小王合作，在计算好游轮又会来的那个夜晚，召集大家一起围着篝火狂欢，而小王则趁人不注意溜进油舱，用斧头劈开油管，在燃油顺着船舱流到了各个角落后，小王立刻用打火机点燃了整个船舱，大火冲天而起，小星来不及阻拦，只得追着小王打，而马进则引着愤怒的人们跑向山顶。由于过度兴奋，他在到达崖顶时来不及收脚，一头栽下了悬崖。坠入大海前，马进看到了五光十色的游轮和另一边照亮了半个夜空的火焰，心里感到了一丝宁静。当睁开双眼时，天已大亮，他又飘回海滩。海滩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只有摆在沙滩上的一整箱矿泉水和食物。这时头顶上传来笑声，那是坐在礁石上等着他的珊珊。 他们人呢？ 船等不了，都先走了。 那你呢？ 我就下来了。 然后呢？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黄金强档单元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一出好戏的电影故事。作为向世人递出的首张标有导演名片的黄渤，对于一出好戏，他显然不想只是肤浅地涂抹商业喜剧的背景，他似乎有一肚子话要讲，关于社会的思考，人的变异，似乎还想讲得很深刻。黄渤用心良苦的地方不仅仅是剧本，为了纠正观众不爱看片尾字幕的习惯，他特意在末尾埋下三重大彩蛋，给你满满的惊喜。那么至于都哪三个彩蛋，各位如果对这部影片感兴趣，可以找来看一看。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黄渤和阿信演唱的影片《一出好戏》的主题曲《当每颗星星》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。 当一颗星搁浅人间，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，遥远誓言不如谎言，饮鸩片刻